塑造伟大领袖金正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慈祥形象的马赛克壁画，建立在江原道的淮阳郡浦泉合作农场、汶川市官丰合作农场、法洞郡龙浦合作农场、金刚郡小坤合作农场和通川水产事业所。马赛克壁画落成仪式分别在上述单位举行。